月三十一号啦，七月尾啦， 冇错， 星期一 已经系星期一啦，耶！嚟到骚动音乐，提提大家啦，而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嘅，咁啊，今日咧我哋6点将会有呢一个嘅音乐桑拿嘅出现， 同大家讲嘅呢个音乐类型咧就系、是、UK 有人读 garage 啦，有人读 garage 啦，咁啊。我哋两样都会读， 系 即系讲一讲，唔知讲咗咩。总之 UK garage 啊 ，UK garage 啊，即系同啊，即系唔同，系我冇记错，即系美式同英式嘅发音咁咯。garage 系美式嗰几， 系啦 ，garage 就系英式咁样啦。系啦，咁啊会讲下呢一类音乐类型。至于点解会咁讲，啱啱六点钟大家听啦，我哋就因为呢类音乐最近大家应该有好多唔同嘅渠道都会听到噶啦。 系 啊，咁所以就同大家介绍下呢一种英国好盛行啊，90年代尾开始嘅一种音乐类型，都几阔嘅，亦都影响咗好多而家我哋听紧嘅音乐类型嘅。 即系冇错啊，咁啊，例如即系最近好多歌曲都会系有呢、這、一个。嘅影子，一阵间咧，我哋都会系喺节目里边讲到嘅。至于今日咧呢个时候想讲下嘅嘢，就系咧我已经净系见到波盛今日咧翻嚟直播室嗰个状态，我已经好知道佢个周末啊。 做了 什麼發生嗰啲咩事啊？ 咁你都知， 作為一個即係音樂主持人，加上即係站喺呢個潮流嘅尖端嚇，再加上我見到波盛今日啲皮膚黑咗少少，我就知道你喺 weekend 一定係去咗沙灘嗰一個大型音樂節。 嗱，作為啊，係嘛，騷動音樂啊！节目主持人， 你笑到咁样样，肯定系啦。 作为一个音乐主持人咧，热爱音乐嘅人啊， 系， 梗系动漫节啦。估唔到咧， 真系咩？ 系啊，动漫节啊， 冇去沙滩， 冇啊，完全冇啊。 竟然 嗱，因为嗱，因为上个礼拜有预告过嘅，就话我想星期六入去睇 DJ 比赛。咁香港好多年都冇、 啊， 都冇乜一啲大型嘅比赛啦。咁所以有非常之有心嘅本地 DJ 叫 Johnny Darker， shout out to 佢啦。咁啊，即系只要披荆斩棘，用即系、就是、用尽好多努力啊，各样嘢，亦都邀请咗好多元祖级前辈级本地嘅前辈 DJ 做评判等等，咁所以就系喺动漫节里边就搞咗连续两日啦。第一就 mixing 组别，第二就系、turntable， 即系 scratching 多啲，即系真系成日讲捽碟嘅嗰种嘅 DJ 比赛。咁、 okay. 我梗系入去朝圣睇下，即系哦，一个比赛会点样样啊？究竟呢啲组别系即系睇网上面嘅片可能会多啲。咁啊！但系你喺現場睇嘅機會唔大啦，喺香港。咁啊，亦都睇下唔同參賽，亦都有啲朋友參加啦。咁去睇。咁所以我星期六咧就去咗入場。你要知道啊，閒閒地排隊啊，都兩粒鐘起跳啊。 有冇？唔怪你曬黑咗咁多啦，我就以為你喺沙灘曬黑嘅。 唔使啊，你會展都黑啊，塊面都黑啊，話你聽。 排喺出邊排嗰條人龍係 所有人係啊。咁跟住星期日就因為要做嘢展覽，即係處理展覽嗰邊嗰啲，咁所以亦都冇去到嗰邊。咁、 okay. 啊，同埋要准备下星期，亦都一个户外音乐节啦，咁所以就冇特别过去愉景湾。 系、啊，另外下 星期又嚟噶， 有一个大型音乐节、啊，都系玩水嘅。 系啊，呢、這个仲湿得劲啲添噶，即系又有国际级 DJ 啦，有本地 DJ 啦，有本地嘅音乐单位演出啦、即系又会系，即系虽然唔系沙滩啦，咁、但系都类近嘅嘢，咁所以留少少力咯。 系咪真系呢一个系咪都系同泰国嗰个一样，都系会攞啲水枪？ 我好似系啊，何止水枪啊！听讲，即系我都系睇啲报道啊，睇啲访问啊嗰啲啦，射到好劲啊！即系佢喺个台上面啲劲超劲嘅水射落嚟嗰种，即系佢尽量想还原翻泰国即系泼水音乐节佢嗰个成个模式咁样，咁、 okay, 所以系啊，即系 呢排好多啊，暑期啊好多一啲音乐嘅 活 动 啦。咁但系咧，我最后咧就拣选咗入去呢、這个动漫节， 都符合你性格嘅， 都系音乐啊嘛。 坦白讲，如果唔识你咧，就会觉得系好奇怪嘅，但系识你就会觉得都好合理。 合理啦，你平时即系咁讲，本地嘅音乐平时听得多，放假嘅时候啊，梗系要去听一下啲。唔系平时做嘢听嗰啲啦，同埋接触下一啲其他文化嘛。哇！我今次入去真系好期待，即系究竟 cosplay 最多会系边啲咧？因为 角色啊，喂， 其实都代表住即系今年即系边啲 红 不红啊，流行程度啦。其 实 冇一个好，我最后发现咧，其实冇一个特别多啊。我去嗰日星期六晏昼，冇一个角色系特别多嘅。但系有见到好多有趣嘅啦，之前我哋讲上个礼拜点歌俾星野爱啦，咁、 啊、 我哋自己咪后都讨论，其实星野爱呢个角色咧，如果你要 cosplay 嘅话咧，系唔容易嘅，因为佢最标志性咧。 個樣同埋對眼。 係冇。 咁如果你 cosplay 上面有陣時真係。即係造型，即係套衫，其實有陣時係會容易過樣，因為樣你好難 還原 嘅，好難還難嘅，每個樣唔同啦。咁但係咧都見到唔少人咧，哦，原來佢真係整好曬成套衫啊、髮型啊、髮色啊齊曬之後咧，你一遠望望個背脊啊， 又覺得係， 你已經認得又係喎，即係原來你就會發現，哦，呢個角色本身嘅設計，即係動畫裏面咧，其實佢原來留咗一啲痕跡喺度，哦，原來佢嗰隻衫嘅紫色。紅色、粉紅色，原來係喺現實世界見到你一望咧，你就會記得係嗰套動畫、啊、我覺得呢個係勁嘅，呢樣嘢係勁嘅。 即係佢嗰套衫已經係一個好 signature 嘅， 你喺 造型 動畫裏面見到嘅所有嘅顏色嘅配套，你覺得好、正常啊。佢未必係哦，佢就係裏面嘅一個偶像，但嗰套衫你覺得哦，唔係偶像係咁嘅衫咯。 或者可能以為係光之美少女咯。 係啦，你會覺得我講唔出嗰套衫嘅配色或者個特色喺邊度啦，但原來當你兜口兜面見到，你即係見到背脊佢嗰套衫，你已經認得噶啦。 啊， 係啦，咁呢個係最後有見到啦。 OK， 咁跟住有見到啲超級有心機嗰啲咧，即係成套裝甲著上身啦，例如係 cos Iron Man 有啦，跟住 cos 一啲蒙面超人啦， 今年應該都多嘅。 係啊，我覺得呢啲又係好勁嘅。 有冇一啲係好高難度嘅？即係因為有啲高難度係在於咩咧？唔係佢套衫好勁啊！我曾經咧有一年喺呢個動漫節見到有人 cos 一啲好高難度嘅角色咧，就是、 大江咯、啊、當年。 哦，呢個都高難度，呢個直頭高添啊！ 真係高啊！ 佢嗰個頭髮要拉高成米咁樣。 嗰時又揾佢做訪問啊，即係 cos 大江嗰位朋友，即係佢講點樣喺嗰個頭髮個裝置裏面咧，用嗰啲類似 固定住， 類似風扇一路 keep 住吹住佢啊！ 佢、哦、係吹， 我唔記得呢個係佢實驗嘅時候用風扇啦，定係佢最終都係用風扇咯？但係就令到佢個頭可以一路嗰、那個長頭髮豎起啦。係啦，咁我覺得。難度除咗呢個之外咧，就嗰、是那個身形都難啦。 係啊，身形好難。我記得有一年就係有人cosplay 呢、這、一個鬼滅之刃入邊咧啊嗰只隻豬啊。 哦，係 係啊，佢你知道 伊之助佢都係大隻噶嘛？ 伊之助好大隻噶嘛？ 係啊， 佢真係神還原嘅。我見到有一個 cosplay， 我記得我都見過啊。我唔記得係咪香港，但係因為呢一種咧，唔係你一招一式，唔係你話哦，我用一個月時間咧 去 設計嗰套衫就得㗎，你嗰個身形唔得㗎。所以今年有另外一個又係好靠肌肉擔當嘅角色，就係、是都係我推啲鞋子裏面個 YouTuber 有個鴨， 哦、 有個雞仔， 雞仔頭、那個， 雞仔頭，然後大隻佬身形嗰個咧， 我好似有見到相， 係啊係啊係啊，你呢個我都唔係真實見到，就係睇到相嘅。跟住現場見到咧有啲得意嘅。最後都冇捉住佢影相，例如有個小朋友應該睇背脊啫，佢、身形比較矮小啲，就係 cos 住炭治郎鬼滅嘅、 哦， 但係咧佢連埋孭住嗰個箱咧，有、一種感覺好得意，因為本身 suppose 係炭治郎個妹， 係 細粒啲噶嘛，即係 喺個 動畫裏面佢會縮細啦，咁但係而家個小朋友孭住，你會覺得 好似個箱仲大過佢個人， 係有個反差喺裏面嘅，咁呢個得意啦。另外有一個都得意就係有兩個小妹妹應該係孖生嘅，就 cos 個工作細胞。 哦， 工作細胞 入面嗰、那個 我唔知邊個角色，因為我冇睇到，但我知呢套嘢咯。 著住藍色 T 恤嗰、那個， 佢哋兩個著白色 T 恤㗎。 哦，咁即係 白血球啊嘛，係、 哦、 啊係啊。咁然後好得意嘅，佢哋就係企咗一個 area 係一條柱嗰度兩個拖住手企喺度啦，咁跟住大家經過見到好得意嘅咁，咁跟住佢兩個就會當人哋影相嘅時候，佢就會戴翻個 BB 喺度啦，咁樣即係好得係咯。 其實咧，作為一個音樂節目嘅主持，我因為好好奇點解仲未有人cosplay 呢一個嘅 孔明 係啊，孔明啊，係啊，派對卡孔明、啊。 你知唔知我真係曾經有諗過咧？即係如果喺譬如動漫節即係相關呢啲嘅地方，如果打折，你一定係要 cos 派對卡孔明 嗰個孔明，因為嗰裏邊就係飾演一個 DJ 嘅角色。 冇錯， 即係我覺得呢一個咧係最有心思嘅一個 cosplay 嚟㗎，呢個係。 你有機會可以試一下， 曾經真係有諗過， 幾搶眼㗎，其實 係黐下啲數，同埋嗰套衫應該唔難買的。 同埋應該除咗套衫之外咧，正常佢最貴嗰啲嘢就係嗰啲音響嘢，你就應該有曬啦。 哦，嗰啲 你係搞掂套衫 啫。其實你扮翻衫咩啊？ 三個無雙 都係差唔多嘅， 其實都係差唔多，都係嗰啲嚟嘅啫。係啊， 咁啊呢一個嘅我就自己未去啦。呢個週末 真係完嘅咯喎。 係啊，好似得翻唔知一日兩日咁樣。我睇下，即係都應該今年睇下有冇完咯，未必有完去。但係即係都見到網上面好多嘅朋友仔 share， 覺得嗰個氣氛係幾開心嘅。 緊要啊！你都應咗節啊！ 应咗字系咩？ 我叫你玩卡啊！ 系， 咪一样？ 我都系陪朋友啫。 系咩？ 系啊！ 明明你叫我一齐玩。 冇，我唔叫人做呢啲嘢嘅。系啊， 但系我发现咧，而家呢个随住年纪大咗咧、入到去 系咪其实好快就行完啦？已经去到 好易攰啊！ 系啊， 真系好易攰啊！咁同埋你会开始会 skip 某啲摊，以前细个去嘅时候咧，我一定要 睇晒， 要 plan 最好嘅路线，行晒每一个档，即系个 S 型点样行啦。而家系哇，真系有啲唔，真系对脚顶唔顺，条腰开始攰啦。重点嗰几个，最好一条路去到可以睇到几个摊位。咁有啲咧，知道冇乜兴趣咧，就 skip 咗佢啦。 仲有冇排周边啦、啊？嚟啊？ 冇啦， 一个钟走都 哇！我见到有啲档平时会入噶，即系里边其实真系买周边啫嘛。 系啊系啊， 但系你知道，我其实入去斋睇啦。跟住條隊好長啦， 因為已經排咗兩粒鐘啦嘛，你入到去仲要再排就 咁，我就覺得算啦，其實我都唔會買，跟住我 skip 咗直接，因為兩個都係咁咯。 跟住大部分時間就會走咗去食嘢嗰個飯堂嗰度，跟住睇啲 cosplay 啊，影下相咁啊， 買汽水飲下嗰啲咯，係啊。咁所以冇啊，即係唔知仲有幾多日，咁大家有興趣就睇下唔同嘅展覽。咁樣咯，如果你 亦都即係留意埋之後嘅一啲音樂嘅盛事啦，其實呢個暑假真係好多 好多啊，大家留意一下啦。张曼莎的派台作品，歌名叫做《最 firm 应援》，旧姜葱 DSC23 的打气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本港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 GDP 按年增长 1.5%， 增幅放缓，而且远低过市场预期。政府发言人话，在访港旅游业和私人消费带动之下，香港经济在第二季继续复苏，但是复苏势头在上一季强劲反弹的基础上有所缓和。展望访港旅游业和私人消费在今年余下的时间，将会仍然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访港旅客人数应该会随着运力和接待能力继续恢复而进一步增加，经济情况和前景改善应该有利本地需求，但是金融状况偏紧可能会造成制约。政府今个星期三凌晨零时起接收西区海底隧道，并且在三条过海隧道，即是红隧、西隧和东隧，实施633固定收费方案，即是私家车用西隧减到60元，红隧和东隧增加到30元。另外，西隧将会在星期日清晨五点起实施二通行，取代人手和自动收费亭。运输处处长罗淑佩话：633固定收费方案实施之后，的士用三条过海隧道将会改为划一25元，西隧同埋东隧喺当日0:00之后会短暂封闭大约5分钟，以更新收费设施。由于西隧要到星期日先至实施二通行，所以喺星期三至星期日期间，用西隧同埋东隧嘅驾驶者，除咗使用快易通的车主之外，其余都要用现金给隧道费。西贡牛尾洲东南面海域发现鲸鱼尸体，初步相信是较早前香港海域发现的鲸鱼，渔护处将会安排解剖鲸鱼尸体和调查死因。海豚保育学会会长郑家泰认为，早前出现的多艘观鲸船未必导致鲸鱼直接死亡，但是间接加速它的丧生。他说在相片看到鲸鱼尸体的背鲸前位置是有相当大的伤口，虽然不肯定是不是致命原因，但是估计有机会是鲸鱼再生的时候发生撞击，又或者本身已经不适未能够觅食而死亡，死后才发生撞击，有机会是船只或者其他嘢造成。郑家泰建议渔护处检视不具法律效力的官团守则，考虑研究立法提高阻吓力，令到市民和船家自律。国家队在成都大运会女子跳水双人十米跳台夺得冠军，至今在跳水项目取得两面金牌。张家齐、蒋敏杰组合在决赛全部五组动作的得分都是排在第一，总分 349.08， 以过百分的分差击败南韩取得冠军。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七咸到南去油麻地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喺温思劳街。另外，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伟华中心都有交通意外，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车龙分别排喺大围新村同埋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跟进翻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太古城的意外已经清了场，交通大致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在理工大学湾位对出。

波城啊，我真系去唔到啲多人嘅地方啊，我唞唔到气啊。 唔紧要嘅，宾臣，当你唞唔到气嘅时候，你幻想住一样嘢，幻想住你当初堕入恋爱嘅时候。 像初次梦里笑脸，呼吸竟有些抖颤。 听过 Nancy 跨越派台歌叫做 You Took My Breath Away。 那种缺乏氧气的感觉慢慢全遍身体，然后开始感觉到痛起上来了。 埋头疲累一早已清醒吧，人们问候我却未可答话，天空高挂起太阳，心中偏有冰冷无雨下，无从答你怎么我想起未来就害怕，我为何会怕，我为谁记挂，讲到梦负能量是原罪，负能量蚕食之香，无奈我拼命过努力过，没法笑得勉强，痛得多么要命，我不知怎说明，浸于深渊里骑着木马转，沉默也冷静，最悲哀不过无声，我身体总算完整，却不懂反应，像干星，无从看到远走路径。厌恶中悟性， 明明也有祝福与关心，吻寒或送暖，你在旁空圈，我为何抱怨？只怨念在缠着，在烦着，没形状难被切断，然后我闭着眼，盖着已没法过得疲倦。怎叫停？最好的安慰，原地任我转，期待刺痛步入尾声。 卡雲豪影的新歌叫做《無以名狀的痛》。 Wish I didn't know so much, cause I never had so much before. Wish I never found love, cause there ain't nothing close at all. Something so good like this, nothing compares to it.Something so good like this, probably cause I miss it. Something so good like this, nothing compares to it. Something so good like this, probably cause I need it. Something like this, this, this, this, like this. Something like this.I knew how love would make my months feel like days. It feels like seconds back I first saw your face. I'm outside by the suns and my moon, only shining for you. Only for you. Only you. This is nothing that I felt before. Something so good like this.To it, something so good like this. Can't leave cause I miss it. Something so good like this. Nothing compares to it. Something so good like this. Can't leave cause I need it. Something like this. This, this, this, yeah. Something like this. This, this, this, yeah. Thomas N 有个派头歌叫 Like This。 想起当日可能同一切的时候，一切的感觉甚至乎他的样子都留住了在你的脑海里面。 这朵百合插多久无梦无爱无奈，最后布满青苔。花瓣散落了感慨，留下碎片也为爱人买。 这是谁的家，挂着谁的话，爱你所挂，沉迷也害怕，仍然如投射背影继续挂。 Goodbye, I'll be always loving you. Goodbye, I'll be always missing you. 我总消失掉，如下有枯萎在无果，所是所住欢乐时，若靠这方式安抚，会更加的辛苦。你的心不够了，愿你会说亦知道，但我应怎么铭记？愿你告诉我知道，悲伤轻风流流，当我手却先看不到，要怎么好？问卷不起爱，永远但难免得到。Oh, oh, oh, goodbye. 这首的作品记录了他这六年心态的转化。 往事拿不起，又何妨这戏，要放开你再随时能挂念你。 听过 Ega 的派台歌，歌名叫 Miss You Goodbye。你又有冇一啲嘅执念，而且放低咗未呢？点话间唔中，你心里边都会谂住咧，如果能够翻翻去嘅话，你会点做？ 世界变了再变，再到这个海边，只是隔十年。既那是永远。有你我也有海风，把岸线蔓延。No, ooh, 只可惜该走的到最尾始终会走，缘分终止并没缘由，找出秒针的缺口，祈求让时日都带，在那日告白了之后。紧去飘出宇宙，一起去拥抱星宿，别谈及终失散的诅咒。盼望再次看见你那透彻眼光，照亮我目前。到再次碰见。我会似那个暑天拥着你入面。 No, ooh, 只可惜开心的再未满总得好选，谁真可把现实逆转，想找缺口，祈求让时日都带，在那日告白了之后，怎去追究？过失很多，数百项错漏，这些句子实在荒谬，在分叉之后，只不过。

即非常之潮啊！我覺得呢一個嘅 topic 嚟揀得，即因為最近咧，即好得意嘅，你去即聽翻整個國際市場嘅一啲流行音樂咧，你會發現呢、這、一個即雖然去揾翻佢嘅歷史都比較耐之前啦， 九十年代 近年咧，即不論喺本地也好，國際市場也好，你都會見到啊 UK Garage 嘅一啲身影係不停咁樣出現，亦都係製造咗好多嘅一啲 noise 喺呢個嘅樂壇嘅走勢當中嘅。 係因為如果你要講嘅話咧，即係 UK Garage， 即係點解今日會攞嚟講特別？因為喺係唔計其他地方啦，淨係你喺香港嘅市場咧，就係呢幾個星期，你會特別多機會接觸嗱。其實咧 ，UK Garage 即係你個聽嗰個 beat 嗰個 feel 係點咧？ 你可能聽聽下已經覺得好熟悉啦呢啲 beat。 佢而家呢一個咧，我會覺得係温柔啲嘅，但你留意住佢嗰個節奏。其实好型噶，就 系 咧佢落嗰个 beat 嘅时候，佢中间会 skip 咗啦，然后佢中间 fill in 嗰啲 percussion 啊，嗰啲声咧，你会有一种戳住嘅感觉。 冇错， 系啦，咁啊呢一种即系 UK Garage 其中一种好 signature 嘅声啦，咁当然唔止呢一种啦。但系讲紧话点解香港最近你会好自然会跟住个音乐咧超咗添？但系点解话最近多咧？嗱，之前我都系喺 EDM Friday Mix 嗰度都有播过一集嘅 mix 系 UK Garage 啊。咁啊，劈头嗰只就系最近派台歌有少少爱，就系用咗呢一种嘅风格啦。 冇错。 跟住另一样就系 New Jeans 新嘅 EP， 其实佢几只歌都系包含咗呢种元素里边嘅。 系连续，我如果冇记错，应该三首都有添。 Cool with You 啊，即系呢几只都系嘅。你一听翻。你而家今日听完嗰啲歌啊，或者你 search 其他啲 UK Garage 平时嘅，你再翻去听咧，你就会发现，咦系喎，系嗰阵锤嚟嘅，系嗰啲元素喺晒里边噶啦，咁样。咁呢一个好得意，成日都讲系一个音乐啊，或者流行呢啲潮流嘅系一个 循环 啊嘛。咁你谂下，即系 UK Garage 咧，你可以数翻大概九十年代中期至尾期喺英国嗰边就叫做。叫做出现咗啦。 OK， 咁所以如果有一啲千禧后出现嘅出世嘅人咧，其实佢仲要唔系住英国嘅话，你亚洲地区或者点样，你根本可能唔会知道有呢样嘢存在啦。曾经都咁，所以 因为话明 UK 啊嘛， 系啊，即系叫 UK 嘅 Rush 啦。咁所以你喺亚洲地方，你会听到嘅接触嘅机会，即系你要有人介绍，可能先会容易啲啦。你喺流行乐坛上面，你要听到咧，唔系一件咁容易嘅事嚟。 系 咁，所以呢一样嘢已经系。在出世前出現的音樂的時候，但是當你一溫涉觸了，你覺得哇這件事很正、啊、跟住你要去再做就一個循環，為什麼就是新一個世代的人出現，他們就會、哦、將這種對於他來說是新的東 西， 但是對於可能那時候已經是聽著音樂的人來說，這些是舊的東西，我們經常都說這個循環的了、那件事就會不斷復興，以及用現在的技術、現在的聲音、現在 的思維去做、哦、UK Garage 拿了他那些精髓出來去做，所以個循環就是這樣。 還有我覺得呢，聽 UK Garage 是一件挺有型的事情的原因是在於呢，即我有很多時候我覺得 電子音樂、啊、很多對我来讲可能是过分地嘈的，因为我不是一个本身很害怕的人，即是我不是那些很喜欢、一起哇那一种啦、所以反而我是比较相对享受这一种静静地好像可以小酌一杯跟朋友倾下偈啊、这一种感觉的，即是那个环境的氛围都会带到给你啊，这一种的音乐是能够令人放松到的。 好黄昏沙滩喝着杯 汽水 橙汁 系 中药咩都好啦，你有冇咩啦？即系嗰个气氛成日咁 vibe 嗰样嘢就系咁噶。你一首歌你听落去你有个 vibe， 一系咧你就黄昏啦，一系咧呢个就系深夜再夜啲嗰种 night city 嗰种感觉。 系 咁，但系咧即系其实 UK garage 或者 UK garage 呢一样嘢叫 UK 啦，即系好多时候会前面加 UK 呢个字，话俾你听哦。而家我哋英国有嘅，咁但系其实其他地方可能都有类近嘅嘢，不过我要话俾你听呢、這个我哋有嘅。咁、有啲 short form 会称做 UKG 嘅，即系 UK garage 嘅 short form 啦。 OK， 咁其实。佢包含嘅嘢或者同佢相關嘅音樂類型咧，我哋之前音樂桑拿咧都有喺唔同集數講過，而家即叫少少 recap， 因為呢啲都關事嘅。第一樣咧就係叫做 garage house，、 okay. 就係喺紐約嗰一邊嘅。咁因為 house 呢樣嘢就係喺芝加哥開始啦，跟住去咗唔同嘅城市，有佢自己嘅 演變，底特律就 techno 啦，跟住其實去咗新澤西嗰邊都有佢哋自己嘅一種音樂，咁去到紐約嗰邊亦都有屬於佢哋自己嘅聲音、 嗯， 其實都係攞咗嗰個精神，然之後佢嗰啲 DJ 啊 producer 就、哦、我想有屬於自己啲嘅嘢，咁就即係就發展出一種喺紐約嘅 house， 有啲人 New York house 就咁，咁但係嗰時最出名一間夜店就 Paradise Garage 啦，咁、嗯、所以喺嗰度裏邊播嘅歌又係呢一種即係屬於紐約嘅 house， 咁所以就啲人會叫另一個名啦，就 Garage House。咁所以 garage 呢个字就系咁样嚟嘅，嚟自间 club 个名嘅，就唔系即系咩喺车库里边整嘅嗰个意思嘅。 但系我想问一下咧，就系、是、因为我经常都会将 house 有一个好简单嘅判断，就系 four on the floor 啊嘛，佢嘅拍子系相对上应该有一个规律喺。 系啊系啊。 但系听翻 UK garage 呢一类型嘅音乐咧，佢嘅beat 啊，佢嘅 beat 佢系碎少少， 系啊， 佢系冇咁規律性地四四咁样去。 系啊，其实早期嘅喺英国嘅 garage 咧，即系由美国传去英国嘅时候咧，都仲系比较四四嘅。咁、 嗯、 但系而家听到好多就系佢慢慢演变咗之后，出现咗一种碎拍啊。佢、 嗯、 会可能将嗰啲 beat 咧抽走咗。中間一啲嘅重拍啦，所謂，然後就話頭先加啲 feel in 落去，咁令到佢嗰種挫挫地嘅感覺 就強烈啲啦， 係啦。咁但係好重要就係點解呢個叫 Garage House 由美國傳去英國咧？即係通常你會揾到咧，都係會提起一位朋友叫做 Todd Edwards 一個美國嘅 DJ producer。 嗯， 咁有啲人就話佢係 UK Garage 之父啦，雖然佢唔係英國人啦。係，咁因為佢當年其實咧，佢都係喺呢個 Paradise Garage 嗰間 club 度打碟嘅，咁佢亦都有好多唔同嘅 skills 去做一啲歌啦。其中一樣佢好 signature 將啲譬如 vocal 去即係 chop 開佢碎上咁樣，咁然後佢有一位倫敦嘅 DJ 朋友咧就揾佢幫手去做一啲混音，就係、是、remix 一啲歌，咁、 嗯、 等佢拎翻倫敦嗰邊玩啦。咁啊，於是乎啊 ，Todd Edwards 幫佢整咗一啲 remix 之後咧，呢、這個倫敦嘅朋友就拎咗翻過去英國嗰邊。 OK， 咁啊英國嗰邊咧嗰時興緊一啲叫 jungle 啊嗰啲嘅音樂 ，jungle 我哋都講過啦， 係佢一種咧速度 BPM 好快，可以上到200 BPM， 即係。BPM beats per minute， 即系呢个都几重要嘅 term 啦、嗯。跟住每分钟佢个 beat 咧系200 下， 系啊。但系我哋讲紧 house 嗰啲，可能1231124起跳去到128啦， okay. 即系成日都会讲，即系 EDM 嘅就128啦咁。所以你要200，你谂下嗰个速度 系好快好快。 咁上个星期讲 Eurobeat 再快啲啦，可以，即系有啲可能唔知。再上到200几300，我唔知啊，系啊，即系可能系再快啲嘅。咁所以当呢一种嘅 garage house 过到英国嘅时候咧，其实佢哋都习惯听一啲快嘅歌咧，咁啊，所以亦都会将个速度推快啲。 嗯， 咁所以咧，其实当初去到 UK garage， 即系 UK garage 未出现呢个 term， 或者喺佢嘅所谓一个另一个名啦、 嗯， 或者一个分支，一啲人会叫做 speed garage。 哦，即系速度啊， 速度冇错啦，就系由呢个头先讲嘅 garage house。变成一个 speed garage， 咁啊，而当中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朋友做过 speed garage， 其中一位咧都系呢个殿堂级嘅 DJ producer， 叫做 Armand Van Helden， 咁佢嗰阵时做咗一个 remix 咧，就系都被称为 speed garage 一个代表作，我哋可以听一下呢首作品咧，叫 Spin Spin Sugar。佢系 remix 咗一对英国嘅电子乐队 Sneaker Pimps 嘅呢首 Spin Spin Sugar， 亦都令到呢个 Speech Garage 嘅音乐咧得到啲叫商业上嘅成功，登上一啲流行榜嘅。 remix 咧，好佢个名啊叫咩 Dark Remix 咁啊 ，Dark Garage Remix 咁啊，即系暗黑，即系好似叫做点样讲啊，沉阴沉啲啊嗰种嚟嘅。但你会听到咧，佢嗰个 bass 嗰个处理系会令你觉得哇，嗰、那个位好有 impact 咁样样。咁啊呢一首咧就系、是、Spin Spin Sugar 咧，由Armin Van Helden 咧所做嘅 remix 啦，亦都即系你会见到佢又同我哋一般听一啲比较 soulful 啲或者 R&B 等等影响多少少嘅美式嘅 house 又会唔一样啊，嗰啲声，即系呢种成日都会讲话就哦，一听嗰啲声咧就好英国嘅嗰种咧，就类似呢啲声嘅质地咯。 OK， 咁呢个就叫做比较早期少少嘅一个 UK Garage 嘅形态啦。 系啊，系啊，咁跟住之后，因为其实Speed Garage 啊，或者我哋之前讲过一啲叫 Two Step 啦，即系 Craig David 佢推出嘅歌有啲都系好叫 Two Step 嘅，呢一啲咧都会被称为系即系叫 UK Garage 呢个好大 umbrella 里边嘅一啲嘅音乐。咁當然佢哋自己再有細分啦。咁但其實咧，要令到即系 UK Garage 佢由點樣 underground 變到可能上去叫做 mainstream 咧，其實好多地下電台嗰陣時係做咗好多工作，即係有好多英國嘅地下電台就會成日播呢啲音樂，因為嗰啲人會自己開始做呢啲叫做 speed up 咗嘅 garage house， 因為你要喺美國嗰邊買啲歌。買啲碟翻嚟其實好貴嘅， 所以就唯有自己做啦。 咁佢哋係啦，即係打碟嘅時候，啲 DJ 就開始，我、哦、有啲 producer 嘅朋友啊，咁啊開始，譬如做呢啲歌出嚟，咁又會將呢啲歌就掉去啲地下電台，咁啊就會開始播啦。咁同一時間咧，其實啲 club 亦都慢慢亦都會，無論 underground 啦，或者一啲叫做大啲嘅 club， 開始咧都會有呢一啲咁樣樣嘅 event 可以容納到，即係叫做 UK garage。因為其實佢初頭佢唔 OK 嘅，即係英國嗰邊一啲 mainstream 或者commercial 啲嘅 club， 即系佢哋可能系星期日 受欢迎嘅， 系啊，佢哋系即系可能某啲特定时段个客少啲嘅，咁咪俾你过嚟玩一下咯，咁、 okay, 样、 okay ， 但系唔会喺 prime time 度俾你玩嘅，一开始嘅时候，因为始终偏啲啊嘛，即系你又明白哦 ，OK， 你要计呢啲数， 主流嘅时候就一定要即系、就是、一啲时间就要应付翻个大嘅市场啦，咁呢啲叫做小试牛刀嘅一啲时段， 可能真系星期日啲黄昏啊，咁咪佢哋。即係有個 term 嗰時叫做 the Sunday scene 嘅，即係話啲咩 speed garage 呢啲咧，就真係星期日黃昏啊嗰啲時間先有得玩，唔係最 prime time， 去到夜啲啊星期五六嗰啲叫 prime time， 就留翻啲出名啲多人識嘅音樂類型去玩咁樣咯。 咁但係到底去到後期又如何崛起呢？如果 係 咁樣， 咪就係一啲譬如地下電台播得好多啦，跟住慢慢喺一啲嘅 club 啊、bar 啊、rave 嘅地方，亦都越嚟越多，然後啲人開始中意咯，因為喺嗰啲可能叫做 rave嘅場地最大嗰啲就可能係玩緊 jungle 嘅，即係一路喺英國嗰邊都 hit 緊。咁可能有一個 second room 咧，叫做係啦，即係副舞台啊，你當另一間房細少少咧，就會可以玩到呢一啲UK garage 嘅嘢。咁因為主舞台就可能一啲比較速度快啲嘅，即係講 BPM 200嘅 jungle 嗰啲 hyper 啲。 係啦，咁你副舞台有翻呢啲慢少少、超少少，就覺得哦可以休息一下啦，或者可能一啲太 aggressive 嘅音樂未必人人中意嘅，或者女士可能中意啲超少少、摁少少嘅，咁咪會可以有多一個選擇俾佢哋去聽呢啲 UK garage 嘅。咁同一時間其實 UK garage 亦都有佢自己嘅 fashion 啦，即係譬如你要入嗰啲 club 之後，佢即係多咗地方有嘅時候，你唔係普通著短褲入去就得，即係佢。系要着到靓靓仔仔系啦，先可以入到去嘅。亦都另一时间，同一时间系 UK Garage 亦都有一啲嘅 producer， 可能佢攞咗个底 beat loop 住，掹走咗中间一啲元素，开始咧就会俾啲 MC 喺 on top rap， 亦都会有属于英式嘅一啲所谓即系叫 hip hop 嗰种做法啦，即系演变咗一种叫 grime 嘅嘢出嚟啦。咁所以就好多一啲嘢令到 UK Garage 佢喺九十年代尾至到千禧年代初期红咗，由地下上到地上之后，然后佢一种做歌嘅方法咧，亦都影响咗之后喺英国出现 drum and bass 啊，或者 dubstep 啊，呢啲都系由 UK garage 呢一个嘅起源嗰度开始慢慢演变出嚟嘅音乐咯。咁所以喺今日呢一 part 音乐 sona 第二只歌咧，就拣嚟咧呢位朋友咧，佢叫做 MJ Cole 啊。佢呢首作品都系商业成功嘅，得到。而嗰陣時佢都有做過呢啲地下電台嘅 DJ 啦，亦都係即係叫做喺 support 呢一個 UK Garage scene 咧，都係好重要嘅人物嚟嘅。有呢首出名嘅舊作叫《善思》啊。 special. You look what he's done for me. Baby, my eyes are on you. Dealings, don't do it. Be sincere. I'm crazy. Don't do it. Be sincere. Be sincere. Be sincere. Be sincere. Be sincere. 呢首由 MJ Cole 1998年 produce 推出嘅作品叫《善思》啊，亦都系早期打入咗英国单曲榜头40位嘅歌曲之一嚟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6: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本港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 GDP 按年增长1.5%，增幅放缓，而且远低过市场预期。政府发言人话，在访港旅游业和私人消费带动之下，香港经济在第二季继续复苏，但是复苏势头在上一季强劲反弹的基础上有所缓和，展望访港旅游业和私人消费在今年余下时间将会仍然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访港旅客人数应该会随着运力和接待能力继续恢复而进一步增加，经济情况和前景改善应该有利本地需求，但是金融状况偏紧可能会造成制约。西贡牛尾洲东南面海域发现鲸鱼尸体，初步相信是较早前香港海域发现的鲸鱼，渔护处将会安排解剖鲸鱼尸体和调查死因。海豚保育学会会长郑家泰认为，早前出现的多艘观鲸船未必导致鲸鱼直接死亡，但是间接加速它的丧生。他说在相片那里看到鲸鱼尸体的背鳍前位置有相当大的伤口，虽然不肯定是不是致命原因，但是估计有机会是鲸鱼在生的时候发生撞击，又或者本身已经不适未能够觅食而死亡，死后才发生撞击，有机会是船只或者其他嘢造成。他建议渔护处检视不具法律效力的官团守则，考虑研究立法提高阻吓力，亦都令到市民和船家自律。5男女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罪和行使虚假文书罪被捕。警方说被捕人士涉嫌利用假学生证以优惠价买大量电子产品，其后企图以较高的价钱卖出获利。警方相信有人在暑假期间以佣金形式招揽青少年用假学生证犯案赚快钱。被捕的5人包括3男2女，由18至31岁，当中2人报称是学生。警方检获300多张假学生证、37套电子产品，包括平板电脑和耳机。在检取的学生证中，一共牵涉10多人士，包括案中被捕人。警方相信亦都有青少年受犯罪集团招募，交出个人资料和相片之后，去制作假学生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又话 N 提翻你，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哈罗国际学校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龙尾去到小榄。而较早前呈祥道往荃湾近住荔枝角公园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去到丰力楼。而较早前西行到南往油麻地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亦都已经清理好，咁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同埋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龙尾去到芜湖街，东隧去九龙东行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大老山隧道去沙田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龙尾浸会桥面。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系甄子丹，非足式医道以科技融合优质服务，只要下载非足式医道流动应用程式，透过智方便完成登记，就可以用二维码开启闸门。然后望向镜头进行容貌识别，过关程序极速完成，全程零接触，更卫生。市民仍可选择使用指模识别过关，非足式医道引领未来新一步。 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 由朱雅文饰演的男主角夏冬，资深商业调查师，冷静果断，在商业方面独具天赋，为查清当年留学时遭人陷害的真相，不惜从美国总部去上海分公司。 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在香港，我们都有一班在行业里面独当一面的师傅，用他们的一双手苦心经营，数十年如一日，专注地做好一件事。在这个工艺没落的年代，他们的故事和手艺值得重新走入大家的视野。 香港故事师傅来了， 我黄然会为大家声音导航，一起欣赏香港师傅手艺的独特美。 今晚七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唱出我的躯壳 ，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包括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手动，仰望，随着拍子节奏唱出我的躯壳 ，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包括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呀呀呀！送进我的躯壳。 收工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仲灰啊！ 翻到嚟7月31日嘅奔驰 Monday Blues， 正接住上半小时嘅主题 UK Garage， 呢半小时咧会带更多喺主流乐坛当中出现，亦都深受到 UK Garage 呢个风格影响嘅一啲音乐作品。 So I knocked at the door, you were standing with a bottle of red wine ready to pour, dressed in long black satin, laced to the floor. so went in and we sat down, stopped kissing, caressing, told me about jacuzzi, sounded interesting, so we jumped right in, all calls diverted to answer phone. Parents were kinda cool, but they were the fine line between me and you. We were just doing things and people in our view. Parents trying to find out what we were saying. Why were you creeping out late last night? When I see two shadows moving in your bedroom. Now you're dressed in black, when I left you were dressed in white. Can you feel me? Clear, and she'd ask me to come out. I'd say, hey girl, come right around. So she knocked at the door. I was standing with the keys in my hand to the 4x4. Jumped in my ride, tripping and nobody saw. The club we went in, we got down, bow, bounce to the rhythm. So it was early morning, thought we better be leaving. So I gave you my jacket for you to hold. Told you to wear it cause you felt cold. I mean, I didn't mean to break the rules. I weren't trying to play mom and dad for fools. We were just doing things young people in love do. Parents trying to find out what we were to say. Why can't you keep your promises? No more saying we'll be home by 12 from strolling in at 4. Out with the girls, we're leaving with the boy next door. Can you feel me? Two shadows moving in your bedroom light. Now you're dressed in black. When I left, you were dressed in white. Can you feel me? Can you feel me? Calls I've ready to answer phone. Where's my bottle? Have the contents gone? Midnight return, jacuzzi turned on. Can you feel me? 呢一位 R&B 嘅男歌手，绝对可以话系咧开启咗呢个主流乐坛当中 UK Garage 嘅重要性嘅先驱。佢嘅名称叫做 Craig David， 一首非常之早期嘅作品 ，Fill Me In。 can take it anywhere, anywhere we want to. It's you and me, baby, it's what we need. So let's see that sun. We got all night long. Let's go on and on. Lisa Stanfield, Let's Just Call It Love. Garage 亦都透过好多国际上嘅主流作品打入到去好多唔同嘅市场，好多大名嘅歌手亦都有演绎过一啲同 UK Garage 挂钩嘅作品啦。 未来所有忆记都美丽，所有怀念与珍藏，难被我的热情代替。多绚丽，千百色块的绚丽，早已埋在你心田，红我花正春献世。当悔恨，当结束变得美丽。 自由期待你坦白承认不懂怎去放低，洒过泪添创疤更加绚丽，只对前度更执迷，痛苦中得到快慰，无论我手怎去认真给你怀抱，还是退开就怪结识得不够早，念记一切错失的美好，怀念所有消失的美好，永不舍舍的钟，却不会陪着他倒数，无缺拥有切身的美好，沉醉得妄想现实颠倒，谁令你骄傲，遗憾也在非中尚好，提我不必进步。束变得美丽，只有期待你坦白承认不懂怎去放低，洒过泪添创疤更加绚丽，只对前度更执迷，痛苦中得到快慰，无论握手怎去认真给你怀抱，还是退开就怪结识得不够早，念记一切错失的美好，怀念所有消失的美好，永不舍舍的钟， 作品包括有 Naughty Boy featuring Sam Smith 的啦啦啦，还有他们是 Fable 梦花镜影。 Show you what devotion. is deeper than the ocean is. Wind it back, I'll take your soul. Leave you with that as it goes. Show you what the emotion is. Deeper than the ocean is. It's the way that we can ride. It's the way that we can ride. Do you match to win another life? So break me up another time. You're up around me and you give me life. And that's why night after night I'll be loving you right. Put it in the camera roll. Leave them clothes at the door. What you waiting for? Better come and hit your goal. Jumping in both feet. Going to the sun up, we ain't getting no sleep. 7 days a week. Seven different sheets. Seven different angles. I could be your fantasy. Open up, say, ah. Come here, baby, let me swallow your pride. What you want? I can match your vibe. Hit me up and I'ma cha-cha slide. You make Monday feel like weekend. I make him never think about cheating. Got you skipping work and me. Let's sleep in. Yeah.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Sunday, week.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7 days a week. Every hour, every minute, every second, no matter if the night, I'll be loving you right 7 days a week. Yeah. 今日节目，最后带嚟有两首歌，包括有 John Cook featuring Lato 嘅 Seven， 同埋古巨基 Delta T。呢一首亦都系带有 UK 嘅 Rush 最新排台作品嚟噶，有少少爱。我哋听日同样时间操动音乐再见。